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哎呀，潇霞，今天我们送给大家一篇是精彩的博客文章啊。 对，而且呢，这个博客是中国的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韩寒的博客。 韩寒他呢是一个我觉得很生气的人啊，好像看什么东西都不太爽。 对，好像有点那种文学愤青的感觉。 对，或者我们一个成语叫做愤世嫉俗，对吧？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觉得不公平，反正他都不开心啊。 对，但是呢他有很大的读者群，可以说他的博客点击率在中国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那你觉得都什么样的人喜欢看他的文章呢？年纪跟他差不多的我们这样的80后。 对，因为他们觉得韩寒这个人就是文笔很好，很有才气，而且他的作品很幽默的，然后也会讽刺一些社会上不好的那种现象嘛。 哎，对，我觉得他其实是挺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的啊。因为他最早被人们所知道是因为写了一本书，就是比较批判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对吧？ 对，那很多人对韩寒这个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就是说他很有个性。他在高中的时候就退学了，他的学习成绩很不好，但是他在文学方面就是说很有才华嘛， 对， 写文章写得特别好。 他是我们说的这种偏科，就是说有一两个科目是特别特别好的，偏重在这个上面，然后其他的科目不行。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呢，对于这样的人就会埋没他们的才华了，因为你去考大学你必须每一科都很好，对吧？ 对，上海非常有名的大学嘛，复旦大学曾经是向他伸出了 橄榄枝，破例要让他入学，是吧？ 对，但是他拒绝了，他就觉得上大学对他没有任何的用，所以呢他就退学然后写书。后来他又成了一个赛车手，而且他也出过唱片，唱过歌， 就是是一个杂家，什么东西都玩啊。那么跟另外一个杂家还传出过绯闻，也是博客中国点击率最高的，是吧？ 对， 徐静蕾，一个演员。那哎呀，我们今天讲了太多八卦，还是扯回到韩寒的这一篇博客文章吧。是非常典型他的风格啊，就是来分析透视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而且很多时候呢这个现象是很有讽刺意味，所以读起来会挺好玩的，觉得。 对，幽默就是他的一大特色嘛。 那今天我们选的这一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世界纪录 啊。 那这个世界纪录呢叫急死你世界纪录，其实他这儿又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一本世界纪录叫做吉尼斯，对吧？ 对，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吉尼斯世界之最是什么。那么吉尼斯呢其实是一个公司的名字，是根据英文 Guinness 对吧所音译过来的啊。这个我们应该全世界的朋友都有听过，可是这个吉尼斯世界大全呢在中国的地位特别的高。今天韩寒的文章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可能也可以创一个世界纪录，就是最喜欢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民族。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看到了这个吉尼斯世界之最上面都是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一些记录吧。 对， 好像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种，然后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后来就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申请世界纪录的活动中。 那今天我们的词语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生僻的啊，因为平时我们对于中文的运用就是这样啊，你写一篇文章也不需要里面全是成语，对吧？ 对，但是有一些词可能你是在字典上找不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些比如说专有名词啊，或者说是一些可能是文学上的一些修饰的词。 好，那第一个给我们选什么呢，小霞？ 那先讲三个都带泥字的专有名词。一个是比基尼，一个是迪士尼，还有一个就是吉尼斯。 那我们应该都就是可以猜得出他们的意思了。 对， 是吧？ 因为跟他的英文的发音真的是差不多的。比基尼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泳衣的款式，非常性感的， 很火辣的。 对， 韩寒说以前以为是什么比基尼世界纪录，所以非常兴奋啊，结果发现不是，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对吧？ 对，然后他又以为是迪士尼世界之最。 好，那迪士尼其实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迪士尼公司， 米老鼠， 对 吧？ 没错。 那最后终于搞清楚了，是吉尼斯。那为什么现在他要把这个吉尼斯开玩笑恶搞成吉斯尼世界纪录呢？ 因为是音译过来的一个词嘛，他可能看的时候就是看错了，他看成了吉斯尼不是吉尼斯，所以呢他就取了一个谐音，就是发音跟吉斯尼差不多的那个，就是吉斯尼。 嗯，而且他说也是小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嘛，就是喜欢玩这些语言游戏。他今天的文章说的呢也是表达了这么一种情绪啊，就是说这个世界纪录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去申报的或者去创的新的世界纪录看了真是急死你啊，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是吧？ 对，就是说不是很创新，只是为了申请记录而去专门的做了这样的事情。 嗯，这倒是的，有很多东西就是最高的最大的最多人的都是一个累积啊，数量的累积，真的有创新的点子还真不多呢。那韩寒在文章里就说了，比如说咱们沈阳呢就造了一个全世界最长的筷子，有6米多长。还有北京有一个公司做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冰淇淋。 对，那还有一些活动就是说参与的人数最多的，比如说是万鱼大巡游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民俗活动，是在沈家门渔港的这个地方， 在宁波那边，是吧？ 好，那这个民俗活动是有非常多的群众，他们呢身上穿着鱼一样的那种服饰 啊，有点像那个什么化妆舞会，对吧？就扮成鱼的样子。 对，然后有很多的歌舞表演，他们呢其实是一个游行，就是说每一个方阵一个一个的这样走过来的。 嗯，那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千人共喝牛奶的记录，在内蒙古就大家一起喝牛奶，所以最后韩寒还说，哎呀，那下次我们也可以创一个世界上最多人一起挤牛奶的世界纪录，也很壮观。总而言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空洞的世界纪录呢？他后面也分析的挺好的，说很多时候呢领导把这个作为一种政绩，对吧？就是考核自己工作表现啊，好像特别为中国人争光，那群众呢也很容易被发动起来，也是有一个民族自豪感。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前几十年在国际上声音比较低，比较不受瞩目有关，所以中国人都会有一个情节，哎呀，我们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上面，这是从小写作文的时候的话啊。 对，而且就是说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中国的崛起，知道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地大物博的国家。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人真的这一点非常的鲜明的特色，就是说很喜欢那个大，最大最高这样的形容。好像 对，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跟愚公移山也是一样，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总有一天会做成的。我坚持做筷子，总有一天我做个最大的筷子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城市的建设也这样啊，上海经常就看到有什么世界上最高的楼，今天又要建新的了，然后某某地方世界上最长的斜拉桥，然后呢中国又有某一个地方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这什么木头吊桥，反正都得要拼这个之最。 好，那其实我们说了很多东西啊，词好像还是解释的很少。 嗯，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讲几个不太看到的词。第一个是博客。 嗯， 这个博客跟一般我们写的那个博客不一样。 嗯， 啊，它是一项运动，是内蒙古族最喜欢的一种摔跤运动。 好像看到内蒙古还创了很多这种有特色的世界纪录，最大的马头琴合奏，然后喝奶，然后这个博客内蒙古的领导比较喜欢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对， 那还有什么词呢？ 啊，那还有一个词叫对弈。 嗯， 对弈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下棋的意思，但是对弈这个词呢比较有书面的色彩。 嗯， 在文学上用的比较多一点。 好，那今天还看到一个不能说运动会，大家如果去听了我们的 MP3 文档或者是看了这篇博客的话呢，就看到韩寒经常说2008不能说运动会。 其实他说的就是2008的北京奥运会。 嗯， 但是呢他在这里就是用了一个可能就是说比较讽刺的，就是用不能说运动会来替代奥运会。但是为什么不能说运动会就是代表奥运会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你看韩寒看什么东西都是以批判的角度嘛， 他都会去找茬，说一些不好的话。那么对于北京奥运会，他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了。 其实是他对奥运会有很多的不好的看法，但是呢，他觉得说出来不太好，所以他就说不能说运动会。 那他也很聪明啊，他用了不能说运动会，就让大家知道他对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看法了。 对，那这只是我和朱琪的理解。文学这种东西嘛，读者可以对作者的这个意图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谈一谈你们对不能说运动会的理解。 嗯，可以上网去看他其他的博客，都挺有意思的。 对，那么今天我们最后还要再学习一个词，其实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方言，叫忽悠。 我最早听的其实就是赵本山在春晚上面说出来的。 对，就是因为他说了，所以红遍了全国。 因为他是一个东北的说法，意思就是 欺骗的意思， 就是经常忽悠别人的人，经常说假话，很不实在的，我们也可以说这种人是一个大忽悠，对吧？ 没错。 好，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看了一下中国现在新锐的一个作家啊，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一下中国八零后的想法吧。 对，我觉得八零后的一些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吧，他们都是非常要强调有个性的。 对， 就是说韩寒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兼车手。 有的时候就是他言语太过犀利了，会有让人觉得受不了，特别的不尊重别人。因为他曾经说过某大学的教授是狗的传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嘛。 对，所以说喜欢韩寒的人很多，当然反对他的人也有很多。 不管怎么样他是红了。那今天这篇博客的文章觉得还是挺有价值挺有意思的，当然喜欢什么样的话题呢，都到 ChinesePod.com 上面告诉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再见。